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眼见玉矮就这样死在自己的怀里，沈乔久久不动。那一瞬间，周围的刀光剑影悉数褪色失声，他抱着尸身逐渐冰凉的玉矮微微垂首，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是想起许多年前他们师兄弟几人在山上同吃同睡一起练武的光景。然而旧梦难寻，物是人非，过去的终究无法再回来。就像有些错误无法弥补，有些裂痕永远无法复原，人死了也不可能再复活苏醒。方才一幕让云畅也禁不住跟着难过掉泪，但他毕竟是旁观者，想起当下处境，很快就回过神，连忙喊道： 沈师叔，沈师叔。 他见沈乔一动未动，还当对方已经伤心地失了神智，不由得有些着急起来，举目四望，局面对玄都山来说其实并未好转太多。虽然少了一个最强大的桑景行，但合欢宗大部分人还在。萧瑟刚才被边延梅打伤，但伤势并不严重。此时边延梅跟刘月去追谭元春，玄都山长老七去其二，剩下五个，既要牵制段文央，又要应付段氏带来的突厥高手以及萧瑟等人，实在颇为吃力。孔曾虽然位列长老，但他的武功与段文央相比还略逊一筹，此时被对方多多相逼，一个招架不住，连剑都差点脱手而出，脚法一乱，身形跟着踉跄两步往后跌去。他既然要顾及身后，前面就留出空门。段文央一条软鞭被真力灌注，顿时笔直如剑点向他的胸口，去势汹汹，杀气腾腾。若被这一下点个正着，只怕孔曾的胸口就要多个大窟窿。云畅见状大急，忙提了剑上前帮忙，但他速度跟不上眼力，哪里还来得及，当下慢了不止三四息。段文央的鞭子已经碰到孔曾的衣裳，眼看就要依裂入肉，云畅下意识啊了一声，只当自己要亲眼见证师父的死。就在这时，眼前一道虚影闪过，云畅还当自己眼花，刚眨了下眼，便见段文央的鞭子已经收了回去，孔曾身旁多了一个人。 沈师叔， 将你玉师叔搬到一旁，刀剑无眼，别让人毁了躯体。 沈乔说完头也不回，伸手扶了一下孔曾，又朝段文央掠去。段文央本以为他方才与桑景行交手难免气力不济，水准大失，谁知对方真力竟似永不枯竭一般，绵绵不断灌注剑身，又以剑气荡出剑光，几近天衣无缝，令人无从破解。任由段文央鞭法高明，也不由生出一种无法下手的无力。段文央与其师不同，他虽然天分奇高，成为葫芦姑座下最得看重的弟子，但他身有胡汉血统，本身就注定不可能像他师父那样在突厥生来受到尊崇，所以他的行事风格也与葫芦姑截然不同，更会考虑实际利益划算与否。虽说师徒如父子，但连虎父都会生出犬子，同理师父厉害，徒弟未必厉害。像齐凤阁英雄一世，几个徒弟却各有个性，最终也走了不同的路子。哪怕齐凤阁再生，也不可能强迫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走。因此若换了葫芦姑在这儿，兴许会与沈乔力战，直至分出胜负。段文央则不同，他眼见今日目的已然达不到了，便开始设法脱身。 沈道长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枪？我与桑景行不同，咱俩可没有深仇大恨，今日前来也不过是得了谭元春之妖，玉矮之死也全因谭元春下手，冤有头债有主，沈道长可要明鉴呐。 谭元春不在此地，现在任你说什么都可以了，等我擒下你，再与谭元春对峙，便可知道真相。 我与沈道长屡屡交集，虽无甚交情，但也知你为人恩怨分明，最是仁厚不过。仔细论来，当日害你落崖之人，我师弟坤爷已丧命你手，玉矮如今也死了，恩怨本该告一段落。 这么说，你们之所以会选择今日上山，也不是为了图谋玄都山趁虚而入了？ 在其位谋其政，这是你们汉人的话，你我立场不同，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同。我为突厥利益着想，无可厚非，你不该因此怪罪我。若非谭元春暗中传信，告诉我们今日会定下新掌教，我们也不会知道此事。这说到底，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啊，沈道长。 玉矮说，他曾遭人暗算洛阳，这其中可有你的手笔？ 有，不过那也是谭元春引路，我才知道玄都山后山有一条蜿蜒小路，无人防守，只要通过阵法就可直达山上。实不相瞒，今日谭元春与我早已暗中达成协议，说好我与桑宗主带人上山，将贵派反对他当掌教的长老都杀了，再由谭元春出面击退我们，等他坐稳掌教之位后，再与我们瓜分玄都子府的典籍财富。这个计划原本无甚缺漏，若不是出了沈道长这个变数，想必一切会很顺利。 沈乔与谭元春认识数十年，从来不知道他心目中温厚善良的大师兄竟是这样一个大奸似忠的人。虽然先前早有预料，可也总存着一线希望，心里不由自主为其开脱，觉得对方兴许是有什么苦衷。直到对方出手暗算自己不成，反倒杀了玉矮，沈乔才赫然发现，过去那数十年里，他们所认识的谭元春也许根本不是真正的谭元春。段文阳仿佛察觉他心头所感，竟还反过来安慰他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沈道长也不必太伤怀了。其实当日玉矮从我师弟那里拿了香剑欢给你下毒时，谭元春也没少从中煽风点火。我不敢说玉矮是因为他才下定决心暗害于你的，但挑拨离间的话说多了，总归是有些作用的吧。 你有何证据？ 自然没有。坤爷与玉矮已死，难道我还能去地府将他们找来对质不成？这话不过是当日我从我师弟口中得知，是真是假，沈道长自己去问谭元春好了。 说罢，他抽身撤手，口中呼哨一声，那几名突厥高手似是得了命令，紧随其后，几人很快朝着来时的方向离开。段文阳头也不回，声音遥遥传来： 方才上山时，玄都山弟子死了两个，都是合欢宗的人杀的，我可没有杀人呐，只是伤了他们而已。沈道长去看伤口便知，可别把账算在我段某头上。 无耻之徒！ 萧瑟看到段文央逃走，气不打一处来。来是一起来的，走却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最可恶的是，对方临走还要坑他们一把。桑景行和白荣都走了个干净，现在连段文央也带人离开，剩下的合欢宗弟子如何还有战意？纷纷心神涣散，被玄都山众人窥准破绽，杀了个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最后合欢宗在场13人，只有萧瑟与其余两人仓皇逃离，剩下10个人都被心头愤怒的玄都山众人当场留下性命。孔曾一瘸一拐走过来，向沈乔请罪： 孔曾无能，未能留下段文阳。 沈乔的目光扫过其他人，许多人也都面露愧色尴尬，有的不敢与他对视，纷纷移开视线低下头。沈乔很明白，这些人之所以露出这样的神色，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能留下段文央和萧瑟等人的性命，更是因为他们当初在沈乔落难的时候没有主动尽力去支持他，而选择了站在玉矮一边。如今时过境迁，尘埃落定，许多人自然也明白，玉矮所谓与突厥人合作，带领玄都山重新入世，重新占据天下第一道门的位置，都是镜中花水中月，起点错了，基石不稳，从那以后自然一步步走向深渊。然而谁又能想到，当日不信佛道的宇文邕会盛年暴病而亡，谁会想到强盛一时的齐国会被周国吞并，而宇文邕的继任者宇文赟不仅没能将父亲的基业发扬光大，反倒使得江山在自己手中拱手让人，北方改朝换代，而沈乔却因扶助新朝有功而被封为通威元妙真人，连带玄都山乃至道门也因此在隋朝有了一席之地，从今往后道统传承代代不灭。隋朝一反周齐时期对突厥的弱势，直接与突厥交恶，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玉矮想要借助突厥之势实现玄都山崛起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世事多变，这些当初谁又能够料到，正因为想不到，所以许多人心中有愧，不敢面对沈乔。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其实本性并不坏。沈乔自然也知道，当初玉矮能够顺利接任掌教，其中不乏几位长老的支持，连带着山上大多数弟子也都觉得玉矮更适合当这个掌教。若要追究起来，恐怕只能将这些人都逐出师门，那对玄都山的影响太大了。人治察则无徒，有些事情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就不宜过分较真。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完人。沈乔虽然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他对这些旧日同门或者晚辈心中并无太多怨恨，也没有什么报复或者扬眉吐气的想法。当年他从师尊手中接过玄都山掌教之位，却没能守住，本身就是他的失职，不自省却反倒将罪责归咎在别人身上，这不是沈乔的作风。所以他对孔曾道， 当日玉矮下毒害我，此事自然蒙归难容，但如今他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这些事情就不追究了，我自会带他的尸首在历代祖师牌位面前请罪。不过从今往后，我希望玄都山上下能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若再有勾结外人者，一律按照师门戒律来处置，任何人不得轻饶。 是。 至此也无需重新办什么继任大典，自然而然，众人已经默认了沈乔的掌教身份。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